想要延续。美女在有些落寞，真的有些话想跟你说说说。到底要不要我再做？要不要我再说？要不要你真的来了解我？一起生活，一起发火，不能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现在心中想的都是几个你，又有几个我。七天我们看到永远。Yo girl, you better listen to this。 现在浪漫电影不太多，生活里寻找感动。故事里只要你和我，反复的不停播送。How are you？想念着每天的你，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多希望你在一起，不管今天星期几，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How are you？ 今天的你，想念着每天的你，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多希望你在一起，不管今天星期几，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 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会唱出后面觉得有些自己都突然青涩的感觉。 嗯，因为这首歌曲可能是来自 CD 时代的。 对啊，突然觉得羞答答的哈，想念你慢慢变成了我的呼吸啊，呼吸声啊，那会是突然想到很哈这样子的状态。好，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天热啊，然后赶上了一个星期一，我觉得人多少都有点懵的状态，或者是傻乎乎的状态。 是。 然后呢，我们当然也期待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清爽一下，所以选了一些凉快的歌，有一些听友的名字，然后我觉得还挺凉快的，比如说冰糖，就突然跳出来说怎么参加。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杰地林杰。顺便你问的是怎么参加是哪个环节呢？ 对啊，就是你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然后又问我们说怎么参加，你是？怎么参加我们是什么？ 就可能是刚一关注，然后回复第一条信息的时候收到那个谢谢您的关注，空荡荡的回应。 你还是觉得旁边我的搭档小雪今天晚上要请客吃饭，怎么参加？ 这明显就是看来是我们的新听友，所以他应该不知道小雪是谁。 啊、哦，对对对，小雪是你的别名啊、小名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哎，所以你看我这个主意好不好？小雪在大暑节气请大家吃饭。 我觉得有种上套的感觉。 好吧，我们来请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利，看看给大家带来的什么。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本节目奖品是由 Priscilla Ism 全会前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全会前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千金阙歌。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想要去加入文艺小分队去观看陈慧娴的演唱会，现在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福利了。其实非常的简单，现在呢只要你发送陈慧娴三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来索取门票。 记得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索票的时候呢，希望一份好运送给你们 Lucky。 对，很久没有听的一首很清凉的好歌，我们一起听吧。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Ooh.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it takes waiting for a love like thisI wish we had one more kiss. I'll wait for you. I promise you. I'll wait. 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are more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 love. To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辛苦了啊！在这样的热的天气啊，大暑节气，希望节目也给你带来一些清凉。我们就来推荐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这个演出一些消息啊，大家可以择其中感兴趣的去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个偶像剧。 对，由鹿晗和关晓彤主演的青春偶像剧叫做《甜蜜暴击》，今天开始在湖南卫视开播了。而这部电视剧呢，讲述的其实是年轻人格斗竞技的成长故事。不过它和传统那个偶像剧的男强女弱设定有所不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鹿晗扮演的是一位格斗菜鸟，关晓彤就是一个格斗女王的形象。 他们俩这个挺好啊啊，是吧？ 看起来就很养眼啊， 这个戏里戏外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主题曲应该是什么，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首凉凉啊， 又是一把凉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到底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准啊， 是 因为总会觉得说这个名字哈和另外那个团队的名字搭在一起的话，至少应该是一个笑料十足的一个大餐啊。就是沈腾和开心麻花团队主演的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这个也是有谐音，跟那个夏洛特烦恼有点像。 对，本周五呢即将上映。而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其实类似于一个白日梦的搞笑故事，就是说你想象一下，一个陷入人生低谷的人突然遇到一个匪夷所思的任务，是让你一个月花光10亿资金。本来以为说快乐生活就此开启了，但是通过一番的挫折才发现啊，原来钱太多花不完也是痛苦啊。 对，或者想到是之前有一个日剧比较类似的，是樊定龙饰演的，叫什么也是什么什么多少亿日元什么的，突然有一天中了彩票，人生被改变了。 对，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那花不完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吗？ 啊， 可以转账给我们。 我们要不要今天晚上先做一个类似的梦，先感受一下啊？想想看啊。好嘞，反正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比较期待的一个喜剧电影了。 总之在这周五的时候又有陪伴你的方式了。 对，我们先推荐两个，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这次的西红柿首富这个电影找来了赵雷，听上去赵雷和这种类型的电影好像不太贴，但是还是为他献唱了这个宣传曲， 叫做彩虹下面，配方不同，但是带来的乐趣是一样的。 现在好像一个电影找一个合适的歌手唱一首合适的歌已经变成了宣传的一个固定的套路了 啊！ 但是这一次找来了赵雷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奇，所以我们没有看过电影，先来听听歌是不是合你的口味。这是赵雷的彩虹下面。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那是川才能开向的天边，阳光把冬天 生就在彩虹的下面。 到了尾奏的部分，感觉有点像西红柿首富的感觉， 对，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喜剧的氛围 啊。那前面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赵雷范儿啊。 嗯， 其实我觉得跟夏天最配的其实就是一个可以逗你笑的电影， 是，或者说在夏天最配的就是大雨后的雨过天晴的彩虹。 总会想说，如果要把时间放到电影院里面去的话，我觉得喜剧电影是个很好的选择。 嗯， 因为人生其实有那样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心里苦苦的。 嗯， 所以呢，如果你去电影院的话，看一个可以让你笑的电影，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笑的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因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留言，我再也不敢注视沈腾这个名字。 怎样？啊， 好了，不像不像。 不是，我刚才把图片找出来对比了半天。 嗯，就不像不像。你 比较像林更新，我就想说一下，沈腾到底是哪里得罪了我？ 其实他如果演偶像剧的话，他还是可以出演呢，长得还挺帅的。 你过来啊！好吧，你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对我的一个想象啊，我都接受啊。曾经还有人说我像这个像那个啊， 像那个 像那个啊，这是什么玩意儿？我都接受，谁让你们是我们的热心的听友呢？ 对， 是我们的好朋友呢啊！ 所以 你好朋友这个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开不起，这个实在是不能接受。 说不过去了， 对，说不过去。好吧，我们再来推荐其他的两个，一个是电影啊，这个叫《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也将会在本周五上映。之前徐克导演的这个《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备受好评，而这次刘嘉玲还凭借这个其中的霸气侧漏的武则天一角，斩获了第30届香港电影节的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这次在其中出演的这个角色呢，也会有一些突变。 好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周七天的时间，现在只是一周的刚刚开始，又是大暑节气。我们希望呢，音乐可以让你觉得清凉。 对，同时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福利要和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今天现场呢，还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要和大家放送。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陈慧娴啊，这个演唱会很多人都很期待。 是， 尤其是那首。真的是可以全场万人大合唱的《千千阙歌》，那个歌词可能都已经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了。 有人评价他是这样的，说他柔声低唱的时候，细腻如丝般划过的声线，不经意就能够闯入到人的心扉当中；他高歌引航的时候，纯净有如天籁一般的震撼，触动你每一个细胞。他就是陈慧娴。时间呢会在9月1号凯迪拉克中心等你一起《千千阙歌》。 对，我想。这段时间一直大家都在锁票嘛，都在这个争取能够到现场去看他，所以我们也再说一次，我们本节目的奖品呢，就是由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2张。 哎，这2张门票我们要送给我们的可爱的听友们，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陈慧娴和你一起千千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王牌好友陈慧娴。工作日晚高峰，我和娱乐最王牌一起陪你下班。娱乐最王牌，文艺最浅牌。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光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哈，因你今晚共我唱。 又是一首感动我们的歌哈，千千阙歌，每次唱响之时，可能心中都会有惦念的人。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接下来这段其实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因为其实每一天一首歌总会有人对号入座，或者说呢，有些人会因为一首歌感动啊。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的节目虽然不是一个点歌的节目，但是偶尔接到一些祝福的邀请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希望把这样的祝福或者说这样的祝愿送到他们的身边，尤其是一些那种。写的非常让人感动的文字。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走心6:30要提前了。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今天是云的生日，感谢你在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时刻出现，因为你我才走出人生当中那段最阴暗的时光。 对，他说我第一次遇见你的画面还浮现在眼中，我想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吧，天使一般的你拯救了我，所以要感谢我们的相遇，要感谢你带我走出阴霾。 今天是我们认识后陪你度过第3个生日，云，祝你生日快乐，我会是你一生的亲人。 啊，好感动啊。我不知道这位叫云的朋友你是不是听得到这位来自于北京的你的真挚的祝福者他送来的这个祝福啊。我觉得因为人生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好像是一间红尘客栈一般。 对 啊， 总之我们要借个这首歌曲包括这份祝福对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说一声生日快乐啦。 对，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缘分如此之深。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 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我在窗棂下，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 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儿？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嗯，刚才一首很好听的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然后艾克说他的新发现好像也有点怀旧的味道。 对，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记忆。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克。前两天和老白聊天，突然聊起了曼德拉效应，今天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关于记忆这个奥妙的话题。在你的印象里，米老鼠是穿背带裤的吗？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恐怕都会有一次碰到突然萌生的奇怪感觉，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儿有一次曾经发生过，这里我曾经来过，做过这件事儿，听过这样的话，当时好像也是这样的灯光。在那一瞬间，大脑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说是他认出了当时发生的事儿。这种现象就称之为记忆错觉，也叫做回忆幻想。也就是说，你曾经认为发生过的场景或者真切存在在大脑当中的画面，也许不完全是真实的。在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王朔就曾经问过他一句话：你这么相信自己的记忆吗？它就是真的吗？其实后来发现，很多碎片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合理化，也就是说它被你的大脑改写了，只是这个场景和剧本显得更加合理，这叫做再认记忆。对于这个话题值得研究的还有很多，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做《记忆错觉》，如果你也好奇自己的大脑神经全书，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比卡丘的尾巴顶端是黑色的吗？ 来说什么是皮卡丘？ 好了，我们再重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请问皮卡丘尾巴的顶端是黑色的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不是吗？不是吧？真的不太记得了。 对，有的时候大脑会骗我们的。 对，就像那个米老鼠是不是穿背带裤呢？ 当然没有。 但是你知道，你第一次问一个人这个话题，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说有， 是他会有一个记忆存在逻辑性，就觉得哎，那个那条裤子腰那么高。 应该是 有。对。You'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你看那个《幻乐之城》了吗？ 看了。 湖南卫视的新的节目，好像还挺受好评的哈。 是因为这档节目也是这段时间我最最最最期盼的一档节目了，没有之一。嗯， 对，因为很多人期待点不一样，有的人说，哎，这种新的一种电视的创新的综艺的形式哈， 嗯， 好像他用了影像加现场的这个音乐剧式的表演，然后加上音乐的现场的演唱，然后呢，好像是挺新颖的。也有人关注王菲，哎，这个状态好像半退休了，然后又正式就接了一档综艺节目， 半退休嘛， 对啊，所以说，一直是有神秘的面纱啊。播出之后呢，也是有赞的，也有贬的，反正观感不一吧。 是优点方面最值得肯定，就是这是一档原创的综艺节目，而且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综艺节目，不管是什么音乐选秀啊，或者真人秀、玩游戏之类的，还是田园风情的，大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或者借鉴。但是这档节目不一样，它是完全原创。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音乐、电影、现场三者结合，然后一气呵成，用电影的呈现手法去表达。 嗯， 然后呢，也表演好像也没有后期的剪辑，只有一次机会，基本上就是一镜到底了。 对对对，而且我们。如果有看过的朋友知道，就是看到之后后台会有很多的搭的景，他会把一镜到底拍成那个 MV 的过程全部直播出来。 对对，就是早一步都不行，因为我自己也拍过这种一镜到底的东西， 是 你必须得所有的细节包括台词的严丝合缝。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场，王菲又以首席体验官的身份带来了一首《梦中人》 啊，真的让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看《重庆森林》里面的样子。 对，演唱会上都惜字如金的王菲，节目里呢就是幽默活泼，真性情流露。嗯， 来，我们体验一下《梦中人》的感觉吧。 对，可能会有一些回忆的代入感哈。 嗯， 先来听一段，我们再聊这个节目。 来自王菲。 对这个节目呢，报以赞扬，但是有很多吐槽的声音。其中有个声音比较代表性，就是认为这是一档形式大于内容的节目。 对，有人觉得说一镜到底对业内人士是一种很严格的考验，但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你看了几段非常精美的 MV 然后呢、 有人说听节目还是歌唱节目，看宣传是音乐剧节目。 嗯， 再看一点呢，以为是装修改造节目啊。再往后是什么呢？导演炫技啊，演员跨界。 总之一句话就是感觉好像有点乱。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啊，王菲《梦中人》。这个节目一开始的主打的牌啊，王牌就是王菲两个字了。 是，而且演唱会换乐一场的类似，也是让人以为说一旦王菲高度参与的节目，但是王菲开场之后好像就没什么气氛了，就坐在那儿了。 所以也有这个观众吐槽说啊，你们节目组真是有钱啊，花重金请王菲来当现场观众啊。这个反正就仁者见仁了啊。 对，总之这样节目如果看过的话，一开场王菲出来的还是重现她20年前的古灵精怪的模样。 嗯，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关注的一点啊。 嗯， 如果说一个节目所有人都喜欢，那这个节目也未必太假了。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我们的听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要请张磊和我们一起来完成我们的白给一百块今天的答题的部分。先要请我们的听友上线。 Hello 嗨， 怎么称呼啊？ 我姓张， 小张， 小张，哎， 大张遇到小张， 哎呦，今天有你的本家也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啊，他是歌手张磊，你们要不要打个招呼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很拘谨很客气两个人。 对，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是三个人来为难你啊，所以我们要来希望小张啊能够好好的加油。 对，今天的奖金已经达到600块了，有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游戏规则了解对不对？正文正打还是我们的经典模式啊，好吗？ 好的， 加油啊。今天的第一题让我来问吧。今天歌手张磊做客节目，请问张磊的新专辑是叫《时光碎片》吗？是吗？ 是。 答对了。 好，请听第二题。张磊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当中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请问他当年的导师是汪峰吗？ 是吗？ 这平常不怎么关心 来 综艺。 三二 关注， 快说 是汪峰吗？ 是 张磊自己也发出了发出了 很憨厚的笑声。 一定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他淡忘了。 对， 不太记不得。因为那是第四季啊。 对 啊，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三年前 他导师当年是那英。 对 吧？ 不是汪峰啊。 对， 汪峰在里面 what？ 好吧， 那什么时候又 cue 我？ 那个这样吧，那就是今天倒在了第二题的面前。 对，当然我们还会有接通第二位朋友的机会。 哎，不过还是要谢谢小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有小的红包作为鼓励送上，好吗？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第二位的听友进场答题。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一百块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备受瞩目的答题环节的，还有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我们的好朋友歌手张磊。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磊啊。 好，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刚才说了叫《时光碎片》。 对的，对的，时光碎片。 对，我们看大家能不能抓住我们这个答题的这个记忆的碎片啊，然后能够答题成功。接下来的这个题，我们让张磊来提问，不过还是要先请我们的听友上线。Hello。 哎， 一位男生怎么称呼啊？ 哎，怎么称呼你啊？ 何路雪。 哇，好凉快啊！ 对，还挺解暑的。 哎呦，真的， 我叫哈根达斯， 这名字起的好啊！这都是广告是吧？ 这广告爸爸结一下钱。 行，哎，这个看头像是这个《灌篮高手》迷，我们三井寿的一个背影啊。好吧，希望你能够开启自己的记忆模式，找到这个我们提的答案啊。其实都是这些题应该都不难，我们还是让张磊先来提问好吗？ 好，那今天我来这个问今天的第一题啊。请问今天是这个24节气中的大暑，那我想问的是这个大暑之后是处暑吗？ 是吗？ 是吗？ 是。 哎，好像惯性思维真的觉得应该是，但是很可惜大暑之后就是立秋了。 对，其实暑，因为我其实还看一些这个节气啊，暑之后了，暑之后了就不会再有暑，大暑之后不会再有暑了。 对，真的是。哎，因为这个可能我刚才说了个开启这个记忆的这个通道，时光的碎片它就往回倒了。对，那也应该是倒到小暑啊， 有点小遗憾啊，小遗憾。 总之很可惜，今天600块钱和你无缘了。 对，因为那个这个大暑之后，应该这个下一个节气 就是立秋了。 哎，就是立秋这个 要贴秋标了。 哎，所以啊，这么快就要贴秋标了。 就是说现在下标还没有剪清楚，就还贴新的标。 好吧，就那个何露雪同学啊，这个抱歉啊，虽然你冰棍吃得很开心，但是题没有答对。那我们就那只有我们请你吃冰棍了，是吧？ 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啊！ 有冰棍吃最好啊。 好吧，待会儿小红包二维码截图发来好吗？谢谢你的参与。 哎、好的， 拜拜， 拜拜。那后面的题就没有办法问了，但是我其实对今天这个题有一道题特别的感兴趣， 嗯， 就是炎炎夏日，动物园里面的河马都躲在水里纳凉， 嗯，请问河马是一种肉食动物吗？ 对，这个题很多人也容易答错， 对， 嗯、 那我们要不就留个小作业题好不好？是或者不是，然后如果我们如果最快答速的朋友，最快答对的朋友，给他发9.9的小红包。 好吧，就这么决定了哈。好吧， 我们再问一遍问题吧。炎炎夏日，动物园里的河马都躲在水里纳凉，请问河马是一种肉食动物吗？ 嗯、 是或者不是？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王牌大来宾。 好了，欢迎一下张磊，再次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磊，非常的开心啊。 嗯。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974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嗯、跟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对，哎，其实我刚才想说，哎，这个专辑的名字叫时光碎片，让我想到了那个乔布斯的那个时光胶囊啊。哎呀，真的是，哎，就是有那些碎片化的记忆一直在脑海当中，所以才会想到说，哎，起这么一个名字吗？ 对，因为太多了，就是碎片化的记忆太多了。通常来讲，我觉得我们不是电脑硬盘，对吧？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瞬间都清清晰晰的记录在你的脑海中。 嗯， 通常情况下都是可能有大一点的碎片，有小一点的碎片，有清晰一点的，有模糊一点的。 对， 可能有落了灰尘的，或者怎样怎样吧。 啊， 所以说这次这个专辑主打的概念就是这样的。 哎，我们就 但是就是主要讲的是以前的事儿， 以前的事儿。 哎，对、 啊， 那我们就从最近的开始倒起。 好的， 你去看了世界杯。 啊，这个还可以，就是凭借我这个个把月的记忆，还是可以记得住啊。 你看的是哪一场？ 我看了三场比赛啊，我第一场看的是这个小组赛的，A 组的小组赛的，哎，是 B 组吗 ？A 组我记不得了，反正是阿根廷对尼日利亚， 嗯， 啊，这一场是2-1，然后看了一场这个乌拉圭对葡萄牙的淘汰赛。然后看了一场俄罗斯对西班牙的淘汰赛。 那你关注哪一场？ 啊、至少他看了有，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两场点球吧。嗯、后面那场是不是都是点球？ 俄罗斯 乌拉圭那场不是， 俄罗 斯 是 点球， 对。 但是阿根廷那场也很重要，很关键。 对，因为是最后一轮嘛，他2-1拿下的嘛。 对对对，你看，就是他保持沉默。 对，因为在这里 先晾一会儿啊， 哎，捧哏就行了。 对你现场看世界杯什么感受？给我们这种还没有去过现场感受世界杯的朋友先说一说。 首先现场看很爽，而且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球场上的看台特别高，我那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 嗯、 那坐在远处能看着什么呀？肯定啥也看不着，对吧？ 就是、一个小蚂蚁一样的， 但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特别清楚。它是看台一般五，至少那个我们第一场的话是在圣彼得堡。 OK、 嗯、它看台分三层， 嗯哼， 我们是在第二层啊，上面还有一层，下面一层，然后加包厢在一层跟二层的中间。我可以说真的看得非常的清楚。 嗯， 就是整个这个线路呀，包括阵型呀，清清楚楚的。但 是 是 不是有种在打实况足球的感觉？ 哎，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啊。 嗯。 然后等到我在这个索契的时候，看了这个第二场球是乌拉圭对阵这个葡萄牙的比赛呢，我就坐到了一层的看台。 嗯。 虽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球星的脸，甚至他肌肉的线条你都可以看清楚，但是这个阵型啊，打法反倒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说我有个建议啊。如果说这个有朋友去现场看足球的话，你真的是想奔着偶像去，就想多看他、 嗯嗯、 想看清楚他，那你就选一层看台。 OK、嗯嗯。 如果说是你可能对战术啊，对这个打法还有些研究，或者是哎，对真球迷的话，我是建议到二层看台。 哎，这个观点哇、啊，今天真是学习了。 哎，我觉得就是通过他刚才这一番描述之后，我发现他对足球超级了解。 因为他人家去现场了，好不好？嗯、 除了去现场，也有可能有的伪球迷去现场也是为了凑热闹。 而且、 现场伪球迷特别多。 反正是一个狂欢，一个节日，就是大家都很嗨，然后你 不管你是支持哪支球队，反正就是像我们中国的朋友去了之后啊，反正就是开心啊。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看第二场球赛，看这个乌拉圭跟葡萄牙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 啊、 我们坐在那个方阵呢是赞助商方阵，是、 哦、okay, 嗯、 咱们国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乳制品企业的一个赞助一个团队啊、 哦、懂了。 然后旁边呢刚好是他们这个员工，我就问他、嗯、我说你们就是看球花不花钱，他说我们企业是这样子的，说球票首先是给到你了、 哎、 然后那个来回的机票跟食宿、 哎、 你有发票就行了，回去之后领导给你报。 哎呀， 哎，我说那你挺酷，我说那你来想看谁啊？他说我来看梅西，今天 慌了。 乌拉圭和 葡萄牙， 因为广告的原因、 哎、这个跟他有点像，他是、 他说他去看梅西、 嗯、 我当时 我也没说什么，你知道吗？我穿了一个红颜色的这个退役球员这个鲁伊科斯塔的一个球衣，你知道吗？然后本来看球的过程中还想跟他聊一聊，发现他可能做乳制品比较擅长。 你是当时就慌了对吧？ 对， 当时就慌了。哎，对，其实我觉得，所以你看看球会或者去俄罗斯去看了一次世界杯，你应该也会累积了不少的这种记忆的碎片在 脑海 中。 是的，是的， 啊、所以我其实我们刚才还想顺着这个往下聊，比如说你最关注哪支球队啊？世界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我想说再这么聊下去，音乐就没得聊了。所以咱们就问一句吧，你最支持的球队是不是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不是， 因为你是葡萄牙球迷。 也不是， 因为你说你穿了科斯塔的球衣， 也都不是，因为我支持球队甚至这次没有入围啊，我是意大利的球迷啊， 来来来，我一下说，一下说， 我是意大利的球迷啊，但是很遗憾啊，意大利最终 对对， 应该是输给冰岛了吧，在这附加赛里面啊，反正就是没能入围吧，很遗憾，所以说我就退而求其次，支持了阿根廷，但是很遗憾，阿根廷也没能走很远。 那我比你好点，我退而求其次支持了英格兰，稍微远一点 对啊，青年支持， 对，也没好到哪儿去啊，最后三喵还是让人。这个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小失望，总归会呢有那么一点情绪。但是世界杯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可能对于很多关注张磊的朋友来说呢，就要看，哎，你最近又交了什么成绩单啊，新的动向，我们就要说回这张专辑。这样，我们还是先让这个音乐响起。 好， 对，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张时光碎片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碎片。 碎片， 其实整张专辑听起来的感觉更像一本随笔或者日记。 嗯哼， 所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这首歌《碎片》，来自张磊。 先听听看这碎片里有些什么，好吗？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我慢慢走过那条街，仿佛一切会改变，而我却找不到那家店。我慢慢翻开那昨天，记忆却败给时间，问你是否记得我的脸。是谁撕碎那些誓言？哦，只剩碎片，几个碎片。那些碎片让我想起你的脸，你的过的我的坚持定格在瞬间。那些碎片让我想起那些年，那么甜的你我再相见，却要说再见。你轻轻靠在我的肩，可惜已是多年前，多么温暖幸福的画面。你起身走向你的明天，泪水模糊我视线，可惜你已不在我身边。说再见， 那些碎片让我想到你的脸啊，就是我觉得可能 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突然会有一些画面感。 对， 我马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想到的是伦敦奥运会的时候那个 John Lennon 那个脸巨大的拼图、 拼起来那个是吧？ 拼起来那个场景，就是你要去拼一个脸，不就是我们记忆当中出现的时候，不会是突然出现一下他的脸，你要想细节，他什么样的头发，他什么样的， 对， 哎，什么样的肤色，他什么样的眼睛啊？ 有长皱纹， 一下就说老了是吧？就在那儿拼成了这张脸，然后会拼到那些年的一些故事。所以这次这首歌或者说这张专辑啊，时光碎片里面会有很多的故事， 对， 对吧？ 对，其实都是跟过去有关的一些故事。就拿碎片这首歌来讲，是我生活在新疆的时候，然后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写的歌啊，其实是其中的一个朋友刚刚结束了一段恋情。这个还沉浸在这个悲伤中， 还没走出去。 对，还沉浸在悲伤中，然后有的这么一个歌，而且这个歌其实很久远了，这是2006年。就有了这个歌。 那个时候你就一直在新疆对吧？ 对，我是2002年去的新疆嘛。 哦。 啊，然后但是我这两个朋友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他们不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是他们特别想留在这个所谓的音乐的圈子里面。但是反正最终也死磕了几年，但是种种原因嘛，最终都放弃了。现在都从事着跟音乐无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音乐应该从未远离他们的生活啊。所以说这次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说我想把这个歌收到我的这个专辑里面了，也算对过去对朋友一个交代。 这其实算是一个约定， 算是 你们之前曾经的一段音乐记忆的一个。 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去参加比赛之前，没有当职业歌手之前，我在酒吧里面驻唱的时候，我会偶尔唱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他会问。他说：“哎，小伙子，这个歌是谁唱的？”我说：“哎呀，你把你网上你也找不着，对吧？因为没有正式发行嘛，对吧？” 是。 那个时候 连 demo 都没有。 没有， 就是只是在现场唱过 live。 对， 所以你看，这个歌是有，它是有天然的这个听众缘的、歌迷缘的，就是唱一遍或者听一遍，就会有人爱上的那种旋律。所以你看，我们马上就会有人反馈说：“哎，这歌真不错。” 对， 说那个回头买张 CD 听一听。 哎呀，那就谢谢你了啊！ 对，现在这年头还有人专门去买张 CD 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对， 是 唱片已死嘛，就是一个唱片已死的年代。这个现在的这个实体唱片，更多它是一个纪念意义吧？ 对，就还好时光还在。所以说，你把自己定位。或者说也定义为一个时光的记录者， 至少是对我过去的那一段时间的生活中的一个记录者，一个转达者吧。因为有些故事可能跟我无关，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故事跟我无关，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并不是亲历者，但是我清楚的知道关于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啊，所以说我表达的时候，我觉得还算是完整的表达出了他们原作者的这个心绪吧。 对，特别像一个写小说的， 小说 的作者一般也是会 把 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会拼凑在一起， 会套进去是吧？ 对，就是其实也都是一个人生真实的一个记录啊，只不过可能会用一些修辞的手法。 对， 听你的歌的时候，给我的感受就是特别的安静，而且很温暖的感觉，就是他和你的长相是完全不相符的。 啊， 你 怎么着上来就得先评人。 这样的，就是张磊给我第一个感觉，我今天是见你第二次，第一次你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我今天要不是有这张照片来佐证的话， 也是在这儿嘛，对吧？ 不是，是在2年前，在兰州的时候，中国好声音的总决赛现场， 哟呵， 我们俩有一面之缘， 哦。 如果我不是， 哎呦，还真是有啊！ 对，凭借这张照片的话，可能就我也会觉得这个记忆是一张 碎片。你拿来让我看看，我验证一下。 原来我们还是老相识啊！ 看看是不是这个那个什么 拼图 PS 是吧？啊， 所以 还真是 对呀 啊！ 你就会有种感觉，就是今天2年之后，我和你再坐在这个平台上的时候， 可是问题是，张磊，你帮我 平行世界的， 你帮我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女子是谁？和现在这长得这是一个人吗？ 判若两人是吗？ 就是山水有相逢嘛，对吧？ 那整张专辑当中你最喜欢的哪首歌曲？ 其实这张专辑里面一共只有6首歌啊，算是一张迷你专辑吧。其中其实这样子，它每一首歌跟我呢或多或少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或者一些小故事。 对，唯独有一首歌跟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是我们收来的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个老友九九。 我听这首， 哎， 我先听这首 老友九九。是应该写给一个女生的歌吧？ 因为它是一个女生视角，因为最开始我拿到 demo 的时候呢，它这个作者也是个小女孩，年纪很轻，然后她自己用吉他很简单的很青涩的就是弹唱了这首歌，我当时就很喜欢，就脑海中就回忆，就是我就会想到一些跟我有关的一些朋友，比如说老家的一些同学啊，包括后面你新认识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你可能这段时间跟你玩得很好，后面大家渐渐就走远的，可能甚至你再见他都觉得 会 好像我都想不起来你叫什么了，就那种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说这首歌我还是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哎，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对，今天的节奏相对舒缓，是因为我们正在乘坐着歌手张磊为大家打造的这个时光碎片的这个机器啊，这个列车，我们在不停的去找一些小的故事啊。刚刚说了，这里面有自己朋友的故事，你们的音乐的约定，有一个女生视角的这些友情的岁月。 是的， 对，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概念的啊，时光碎片在里面可以承载很多的回忆的部分。 对，而且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一个人的一生好像就像私人定制的剧本一样，就是在你的声音当中，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存在。你只要一发声，就感觉说，会有一种故事感。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因为一个音色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好像就是这种音色的男歌手并不多 啊。对 啊，好像有点那种就那么一个两个的这个意思。 自成一派的风格。 对，所以大家听到这个音色的时候呢，啊，就知道至少知道是你。然后呢，可能再有一个情感的一个代入。 对，因为我之前听张磊的声音，我一直觉得你的声音属于那种温暖，但是当中也会有一些沙粒感的，就是有一些颗粒的。就刚才说一些经历，我觉得这可能也会有一些，因为之前也在新疆待了很久。 对，在新疆待十多年啊。 对，所以说会有一些好被风沙吹过的颗粒感， 是被风亲吻过的， 像 声带， 鲍勃迪伦那是纯粹就是颗粒感，那嗓子啊。所以其实我们说回到歌，因为听你的歌，大多数的朋友会觉得很温暖，或者说很安静的感觉。 是，那在生活当中你也是这样一个沉稳的人吗？ 我之前这么觉得，今天觉得好像还挺能说。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可能给 别人 给别人的感觉啊，可能好像是有点冷啊，或者如何，那是因为可能大家不太熟络啊。一旦熟络了，我其实挺能说的啊，就是话也对话也挺多的啊，只是大家不太熟了，而且可能性格上偏被动一点，不是那种很喜欢主动敞开心扉啊，很喜欢主动接触的这种性格。 那你适合跟主持人做朋友。 但是啊，如果别人主动伸手过来，我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拒绝的。 对， 我就觉得刚才说俄罗斯世界杯，我觉得你能说一宿，能说聊 一 晚上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如果有一个斜杠人生的选择，除了歌手之外，你还想做另外一个角色吗？ 如果可以大胆的假设的话，我其实我年少的时候特别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当时是啊，但是那个就是身体条件各方面也不允许，而且坦白讲好像在这个方面也没什么天赋。 这个你知道怎么看？我前两天刚听职业队的人跟我说， 你说 要看一下你的跟腱。 对，人不是说运动天赋都要看跟腱吗？ 但是就足球非常的明显，但是要很小的时候要看一下你的跟腱是不是适合。 后面就只能当成一个爱好了，然后再往后期的时候，我就想退而求其次，我说我如果不能当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能不能当一个足球解说员呢？ 我觉得今天看了你的实力之后是可以的。 但是当时这个没有出口，你比如说你当足球运动员，你还知道怎么练或者怎么着？你当解说员，你找谁去啊？对吧？ 没有一个教学模式。 对，不过好在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做了几个节目啊，也跟一些知名的这个足球解说员建立了联系。希望有一天大家也能在这个现场直播中听到我的声音。 我还是真的挺期待的。其实作为从歌手啊，从你刚才说的足球运动员到歌手这当中，其实隔了足球解说员也好，是隔了什么也好啊，其实职业它只是人生的一个身份，或者一个标签儿。我倒真是希望说有一天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张磊是什么样子的。 对，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说提起张磊就会想起中国好声音，包括现在从中国好声音毕业出来的一些学员，都想排除这种标签，该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标签的这个东西，每个人对他理解不一样啊。首先我拿我自己说啊，我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首先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一个通过这个歌唱类的选秀比赛走出来的一个歌手。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职业歌手。 对， 我记得我在比赛中的时候呢，这个外界给我的标签是民谣。但是我也无意去撕扯掉这些东西。因为首先我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说只是能唱民谣或者只听民谣，我什么都听。我最开始我年少的时候，我港台音乐刚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听流行音乐，对吧？后面听校园民谣听了一段时间，然后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到摇滚乐了。就一发不可收啊，就一直听摇滚乐，听摇滚乐，听到了可能大概2005、2006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所谓的咱们现在这个老百姓眼中所说的这个民谣。比如说当时的你像什么，比如说赵雷啊，包括李志老师啊，他们也都是在处于一个半地下的一个状态。 对， 那个时候可能听这种类型的比较多一点。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大家就是一定要给你贴上这个民谣标签，可能是因为比赛的时候演唱的这个曲目的原因。 相对 来说，对，因为你知道比赛的时候，这个导演会对每一个学员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设定。 对， 他觉得你 大概是这样一个 角色设计， 上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按照这个角色去给你推演。 对， 所以说呢，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如何如何，所以对我来说，不管大家说我是中国好声音也好，或者说我是民谣也好，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啊，这个不影响我的这个职业发展。 嗯， 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把你所有精力都用来去什么扯掉你身上的标签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知道刚才主持人讲到说，有些人要极力的去把自己身上中国好声音这几个字扯掉，我其实挺想不明白为什么。 对， 就是这个扯掉之后是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是能给你带来一个质的飞跃或者如何，我其实没有想得很清楚。我也不明白这么做了之后你可以就是更高级或者是怎样啊，我没想明白，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我到现在想不明白。 我觉得还是说还是角色吧。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喜欢说我要给自己一个角色定位，那我比如说我这个阶段，我希望我去角色，我去掉身上的那个角色，我要演其他一个角色，那其实都是一个在演的状态。但是我今天其实跟张磊虽然是第一次我们俩见面聊天，但觉得我要说一句的就是，一个喜欢足球的人，曾经以足球运动员为梦想的人，又想去当足球解说员的人，我觉得你的性格里一定有特别真挚的这种热情的部分在。对，很直接的，因为足球是一个很直接的， 对， 很直接的运动。 咱们说到这个角色，我觉得你身为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不管你是一个主持人，你是一个足球解说员，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是一个歌手，没有什么比你这个行业内部的这个技能最重要的，对吧？你只有一个硬实力了，你才能安身立命。其他的我觉得真的需要修修剪剪的，那如果你真的实力达到，那个东西不用你去修剪，它自然而然就脱落了，就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我觉得。 说得好。此时我们耳边响起的是 来自张磊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看花》。 我先来听歌，来我们接着聊。 养一个老鼠还在发芽，燕子心里要在吃寒家，我还是弹琴说话，蓝波一海浪又将去哪儿啊？风起啊，叶子就松手离开枝桠，你手里三十秋的礼物。看到吗？ 我们在关了话筒，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看花的时候，在聊一些过去的事儿啊。 是的， 我觉得其实哎，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去做题嘛，我要选择，我要看我现在要干嘛，每个人都在选。你说做导演的他在做他自己的题， 对 吧？做歌手做歌手的题，我们做 DJ 做 DJ 的题。 嗯，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包括刚才我们讲到比赛啊，所以说也是说到这个风格的问题，我们当时唱什么样子的歌什么的啊， 是啊， 有人在坚持，有人妥协了啊。 对， 但是还好你现在还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是肯定， 这点是最重要的嘛。啊，然后你只要你用心的做你自己。就是即便是我们现在好多歌手发出来的歌可能没有办法像很多年以前发一张红一张，然后如何如何，因为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嘛， 对 吧？ 对。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要有人做，如果没有人做，那真的唱片就已死了。那唱片这行业就大家就不要去做了，对吧？即便是现在大家追求的是流量，是热度，是关注度，可能我们现在发一张专辑做了一个月的宣传了，甚至做了半年的宣传了，都不如 某些人可能发一条微博来的热度快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做的，因为这是你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些东西终将不属于你，但有些东西它就是你的，你一定得去做。 你现在的心态已经这么好了吗？就是真的会像别人觉得那个，就张磊就是稳重的、沉稳的， 我 好像看待很多事儿的那种。 我是这样子啊，我16岁我就一个人生活了，我就脱离我父母了，我就一个人生活，相对来说独立的算早一点的吧。然后人生中每一次重要的决定啊，都是我自己做的，比如说当年去新疆啊，包括后面包括成家啊，什么置业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不管好的坏的我觉得我都能承受，所以说没有什么我觉得我现在接受不了的事情。而且这个行业现在回馈给我的东西是我之前万万也得不到的，我觉得他不亏欠我，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上节目还苦大仇深的又抱怨又啥，那给那些还在挣扎中的人，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榜样呢？ 是，对吧？我觉得通过今天本来我们想说你的这个新专辑的一些主要内容，但是通过跟你的聊天之后，我发现你的性格色彩当中有率真的大男孩的气质， 有 就特别符合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定位，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总觉得说他这张专辑就像一个大男孩的日记一样，翻开每一个都是不同的继续方式。 的确也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而且每一个锅，它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嘛。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听到这歌很张磊，或者说这个专辑很张磊，你会对这样的说法会觉得？ 那如果真有人这样讲的话，我一定是开心的，一定是窃喜的，一定是骄傲的。 对， 那有没有尝试一些其他的风格呢？ 我私底下的话，现在有组织一个小乐队啊，我在成都，然后也会尝试一些相对rock 一点的东西， 因为你说你也很喜欢摇滚，听了很久摇滚， 对对对 对 啊。然后但是这段时间也在排练，然后也弄了几首相对来说啊有一点摇滚色彩一点的歌曲，即便是摇滚乐现在没有那么流行了， 对， 我相信下一张专辑里面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呈现。 其实我觉得流行可能就是一个震色啊，渐变色啊，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摇滚就又杀回来了。 是啊，因为它总是一个轮回嘛，对吧？ 总之先投资是没问题的，可以找招行。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这个欢迎一下张老板哈。 张老板 ，Hello，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生意还好吗？ 最近生意一般般的，勉强维持。 这个时光的碎片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带感的，因为其实会有6个故事啊，或者是6首歌在这张专辑里面呈现。我们刚才听了几首，比如说我们听了碎片，我们听了 老友99， 对，刚才听了看花。 接下来和大家要分享的这首歌之前，你是不是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副业？ 这首歌听起来也是最有故事的一首。 对， 对，因为我这首歌的这个曲作者是我的好朋友，叫刘锦泽。我可能乍一说名字，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去年的话，有一首歌很火，叫这个《失恋般的地铁》啊，就是他就是这首歌的作者嘛然后他刚好我们一块生活在上海，大家通过朋友介绍也认识了，经常在一起。然后刚好发专辑的时候，他说我这有些歌，你要不要从里面选一个你觉得还比较心仪的？当时我就一耳就选中这首歌了。我觉得他歌词里表达有些东西真的很锋利吧，尤其是在感情中的一个感觉。因为烟蒂大家可以透过歌词能感觉得到，他就讲述的可能就是一个爱情中，他自以为他沉浸在爱情中，其实我觉得他连个备胎都不是。 这话听着有点伤人。 对，他我觉得他自己觉得他已经爱了，但是他可能连一个备胎都算不上。 烟蒂的存在可能就是燃烧了自己，最终什么也不剩。 对， 不是烟蒂的概念，就是他马上就要灭了。对，他以为他自己着了，但其实已经马上灭了。 反正就是很残酷，就是他好像只是在别人需要他倾听或者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然后随时可以把你掐灭。 听着，突然好难过。 所以要推荐这首有关于感情当中的一首特别的存在，来自张磊《时光碎片》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烟蒂》。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一首歌最好的打开方式，其实不是你真的自己就只是去听这首歌，也不是说你听一个电台 DJ 帮你把这首歌推起来，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是写这首歌的人，唱这首歌的人把这首歌介绍给你听。所以刚才张磊已经介绍过这首歌了，正好听听看啊， 《烟蒂》。 点一点，飘散在空气。 想你早就习惯放逐的情绪，别让这一只孤独的千里然后潇洒的迷失自己。我是你常常想起毫不在意抽过的烟，还在唇边偷听你的秘密。我可以放下身躯为你消遣，陪你伤心，夜深人静的日子里点燃自己。我陪你失去知觉，陪你熬过冷冷的夜，在那晨曦静静出头之前，你可以把我熄灭，无所顾忌，不必珍惜。你转身陪你说尽千言万语。 比较忌讳在有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啊，孤单的时刻啊，深夜的出租车这种听的会让人心里不太好受， 会沦陷， 会沦陷啊。还有 歌很多声音里面都带这种气质， 对，就是这首歌名叫《烟蒂》啊。我们其实听了几首他的专辑里面的歌，都有带一些碎片的感觉，碎片的感觉就是，他有可能会划伤你啊。 是，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因为并不是每一段记忆都是美好的啊。对， 是啊，但是有些东西你可能想忘记，但是没有办法忘记， 难啊，只能说是难。所以今天推荐了这么多歌给大家，你觉得你的歌更适合就是我们去听，还是去现场去感受，去听 live 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来听我唱。我觉得唱现场跟听 CD 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就首先你的听感肯定跟听 CD 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现场听我唱歌，你会发现跟唱片里面差别很大的。因为现场的话，它人多人少呀，包括这个 对 听众给你的这个反馈的不同，我的感觉也不同。 哎，你有在现场唱歌的时候就是把别人唱哭，就是你看到底下人在哭的那种 这个 时候有吗？ 不自夸的说很多次， 太多了是吗？ 因为我见过他的现场。 你哭了吗？ 他的每我是在后台 在后台哭 没有、 okay. 其实那天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很专注的唱歌， 哎，这个就是像一个演员很专注的去表演一样，就是其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所以接下来的巡演，我们想看一下现场，就是我也想看看是不是有机会， 一定有 看到那些哭泣的人， 一定有机会，一定 有 机会。 哪些巡演计划吗？ 我这段时间还是忙着这个做新专辑的宣发啊。这个时候巡演的话，我估计就算这个计划出来，也得十一前后了，应该是第四季度的一个计划，应该是。 那之后有没有想变换一下身份？比如说从歌手跳到演员啊，演电影啊，电视剧之类的。 我没有想过这些，其实因为我之前2016年的时候有参演过一部电影啊，但是我这个戏拍完之后，我自己觉得我 不是能很胜任这个角色， 嗯 啊，因为这个一共有很多场戏嘛，我觉得我可能大概只有在40%左右的这个戏份里面是比较轻松的，就是表演很松弛的，剩下的时间都很紧张。 那不是你擅长的事。 对，而且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我的角色或者我的职业需要我去演戏的时候，我应该会去先学一学， 嗯， 然后再去尝试， 先做好足够的准备。嗯，现在的好声音又开始了新的一季了， 嗯， 这些新的选手们，新的声音们， 嗯， 又开始他们的人生的新的篇章， 嗯， 你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个新季的好声音现在已经开始播了啊。其实我想对好多学员朋友们，其实算是一个忠告吧， 嗯， 啊，就是人生中的成败啊，并不是一次转身或者说是一次登顶， 嗯， 就能决定你的成败。当然了，如果你首先你要完整的表达你自己，清晰的表达你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成绩， 嗯， 如果说你没有做到，最终没能走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这个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有好多人好多学员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就回不到过去了， 嗯，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嗯嗯， 啊，所以说我只是想在这里给这些参加新一季这个中国好声音的朋友们一些忠告，如果说你不要把这个比赛或者这个节目看得过于的重要，它也许是改变你人生的一次经历，但是如果说这个比赛你草草就结束了，或者说你早早的就被淘汰了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千万要记住自己的位置，不能乱了方寸，一定要就即便是你不能再走下去的话，你也要有能力回到过去，就人不是说永远只能大步的向前，我们有时候也是要停下来原地踏步甚至往回走的，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这个忠告还是很有分量 的。对，就是说生活当中的篇章，嗯，其实每一个标记都是很重要的， 嗯， 不仅是逗号，也许是一个比赛 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只是一个惊叹号并不是句号， 因为我见过太多的这样的例子，所以说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说出这样的话， 特别好，我们也替这些选手们谢谢张伟，嗯， 谢谢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嗯，谢谢张磊，再次感谢做客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听众朋友们， 当然我觉得可能最好的去听他的音乐的方式还是去听听看他的专辑时光碎片，然后有机会去现场看你的这个演出， 哎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对，好了，就像 Gary 说的一样，嗯，买一张他的实体唱片会一个更真实的保留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拜拜 拜 拜 拜 拜， 长大，失去所有的魔法，唯一留下的是为遇见你曾冒过的。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